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 我问了孟若书。 你不让我去追的那个人是谁？ 我不知道。 好，我问点你知道的。 来，像这种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不说，你不说好，你不说是吧，行，我带着火，但是咱说点别的，我压着火的那种感觉再出来一点。 好 啊， 你不让我去追的那个人是谁？好，我问点你知道的。 你不让我去追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 我不知道。 你好，那我问点你知道的，周衍是你杀的吗？ 什么？不是。 好，你刚才特别好，像是一个犯错的孩子，但是那个单纯是从就是你拦住他，就是在他说完那个就是小叔之前被强奸过，然后又被你拦着他，其实你是怕他危险，但你没想到我是对他那么重要。到后边从他说到这句就是说周衍是你杀的吗开始，不用像犯错了一样了，就甚至可以带一丝丝的攻击性。 OK 啊，就因为你伤心了。 OK， 那你想知道在我看来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？ 来，什么潜台词？ 我是喜欢你的。 对，第一句啊，当初你是不是因为案子来接近我？ 嗯， 潜台词是你到底爱不爱我？ 嗯， 然后他说的是，他大概回答那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一开始只是喜欢你或者对你有兴趣，这个很正常，对吧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你可以理解成你一开始喜欢我，那现在爱不爱我？然后他说我没想过，然后你说可是我爱你。 嗯， 是这个潜台词。 嗯， 是这个逻辑，对吧？ 嗯， 你首先你刚才说的那个但是我爱你那句话潜台词是这样，那你爱不爱我？我没想过我爱不爱你。你这个首先他回答我没想过我爱不爱你，你这个接受就没有。 嗯， 这个接受你应该能看出我的震惊失落，然后又勇敢的在好，我现在告诉你我爱你，然后你给我一个回答吧，就是这种在反攻，应该这个过程要能看出来。 陆时辰，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，这么多年来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说明你喜欢我呀。 我爱你。 你刚刚说什么？ 你这就不对，你现在是，你这必须得跳出来。 嗯， 而且在中国人来说，爱和喜欢这个词，词性差的这么大呀，对不对？你爱多么强烈呀？你觉得以他的这个能力，你能接受你说出你喜欢我，就已经是你在强迫他了，你在逼问他了。没想到他自己承认了一个更递进、更深层的一个词，对吧？ 嗯， 所以你这个你刚说什么，你不能顺着下来，那是不对的呀。 嗯， 来， 喜欢我呀？ 我爱你。 你刚刚说什么？ 你考虑可能多了。 嗯， 你就给我一纯懵逼好不好？ 好， 就完完全全懵逼。 嗯， 一点都不相信哈。 嗯， 就像有一天，你就想现在你媳妇突然告诉你说，他是火星人，他准备要回火星了。 嗯， 你肯定是那种，你说什么？ 嗯、 是这种对吧、 嗯？ 当然不会这么无稽啊。 嗯， 就你得往完全想象不到上走，好吗？ 嗯， 来， 喜欢我呀？ 我爱你。 你刚刚说什么？ 我向你坦诚，才不会失去你吗？ 西哥， 哎， 这个稍微加一点点。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疑问。 好， 因为你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你又真的不想失去他。 OK， 我向你坦诚才不会失去你吗？ 是我们向彼此坦诚才不会失去彼此。我也不是在审问和逼问你。 好， 西哥，对不起，这个好啊，你刚才录这个好，给我一种你特别艰难做这个决定。 嗯， 我觉得 很痛快， 应该是很痛快。 OK， 是我们向彼此坦诚，才不会失去彼此。 好， 对不对？你刚才又太痛快了，还是要带一点点的， 怎么说呢，你哪怕带一点开心在里面都行。 OK， 你刚才就是太冷静了，太过于冷静。来， 好， 是我们向彼此坦诚，才不会失去彼此。 好， 哎 ，OK 啊，特别好。然后事后啊，事后，啊，你干嘛呢？ 野狗。 啊，不是，这是你咬完它。 啊。 你咬，你先咬它，它这个，你干嘛呢？是你咬它一口，它问你。然后你那个野狗，你现在那个野狗感觉像是没咬它。 OK。 啊，来。 野狗。